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英国新生入学、新生报到可能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小提示。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英国的 GUS 教育机构的刘凌云，欢迎刘老师。 啊，你好，瑞丽。 因为刘老师呢，对于英国的教育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即将去英国读书的，特别是这些新同学们，提供一些这个生活方面的，算是小指导或者小建议哈。刘老师呢，可能会从比如说生活方面以及心态的调整这些方面哈来说。那生活方面呢，可能家长们会更加的担心，或者是说不能亲自把孩子送到英国的这些家长们啊，可能会说，那我孩子到当地之后，他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朋友哈。 是的，我个人是在十多年前就是去了英国嘛，那个时候呢这个年龄还小，然后其实也是经历了应该很多过程，我觉得都是可以跟我们的学生一起进行，家长一起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心态。这心态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态，因为去了国外以后呢，难免这个语言不通，会有的时候会相对会比较封闭一些，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这个开放的心态，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结交更多的朋友，说不定你跟他交往下去呢可能会结识不一样的友谊。 就像您说到的这个开放，我们把自己的内心打开，朋友们就会更加的坦诚，或者说结交朋友的时候更容易。 是的，没错。一个开放的心态是很重要，接着呢我们可能实地的呢尽可能多的去加入一些组织，比如俱乐部啊、社团。哪怕呢也许你只有一丁点的兴趣啊，就不用非常擅长，但是呢融入不同的社团以后呢，这样你才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嘛。然后同时呢可能会家长会觉得，那出去以后这个外语嘛，英语方面怎么样进行一个提高，其实最好的方法我个人也是觉得你在与人不停的这种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他的这个语言能力呢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语言方面提高，然后同时又找到了很多的朋友，让我们初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不会那么的 孤单 或者无助啊。 对，所以说这个想家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正常。我当时是大学毕业才出国的。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孩子都是本科就出去读书了。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是非常大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不过的一个现象，同时呢也要能够坚信这一切都可以过去的，学生的一个适应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啊。同时呢也是你要更多的与人打交道。 可能大家在选择出国留学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心理的建设哈。 对， 或者是心理的准备，也接受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培训或者是指导。但是真的到了这个环境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考验。 对，是的，没错。会非常想家那个时候。 那具体的生活指导上哈，给大家一些很实用的方法的话，您觉得哪一些会比较重要呢？ 那具体上来说呢，首先我们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吃穿住行这些可能方方面面，学生要自己去独立完成的。那比如说吃饭吧，这个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能够在国内呢有这样的意识去培养自己动手去做饭啊，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据他们说，英国的食物是最不好吃的，因为他们非常有名的就是 fish and chips 嘛，就是那个炸薯条和鱼排。实际上这个可能按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来说也不是特别健康，所以呢可能自己如果能够去做一些食物呢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啊。说完这个吃，然后呢可能要讲一下就穿这方面呢，可能就是说会运用到一些学生的一些 discount card 上面，比如说你出去购物啊什么的，就顺道都可以问一句说有没有这个学生的优惠啊。一般很多的商场啊什么都会有一些优惠，然后 针对学生， 针对 学生，大家要拿着学生证吗？ 对，最好是能带上学生证。同时呢，英国由于它的天气是非常的多变的，它是大家都是非常知道，就英国绅士很喜欢拿一把伞，这个就是说明他们是经常一天会经历四个季节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穿的时候呢可能也稍微也要注意一些啊， 带上衣服， 带上伞对对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么说完吃穿呢，可能就是住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大部分的留学生肯定出国之前已经预定了这样的一个宿舍。一般研究生阶段呢都会是住在学校里面会比较多。那么但是本科生呢，他们一般会首先第一年住在学校，第二年可能就会找周围的一些私人的一些房子跟伙伴啊一起住在一起，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这个可以在当地的一些广告上面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信息，或者是租房中介。但是只是说你在外面住，就是要面临到比如说房屋会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去维修，然后水电费的一些处理啊，这个可能会比在学校要麻烦一些。住在学校里面肯定是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的但 是就是说一般英国是第一年可以住学校的哈，那后面可能很多时候要自己出去 住 宿的问题。 对对对对，住宿啊，还是尽量让我们的学生要选择相对安全的地方， 或者说离学校比较近的一些公寓。 对，比较近，而且它有一些，因为英国这边可能就是它有些区域其实也会分这种也不叫富人区，就是说经济收入稳定一些的区域可能会好一些啊。对，然后不要太包括出门啊，就是晚上也是不要太晚回家，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英国它有一个文化就是 pub 文化，就是酒吧文化，很多人会晚上啊喝酒嘛，交谈什么的，但是建议我们的中国学生还是不要太晚回家，这个非常重要啊。 是，尤其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到留学生出国安全的时候也特地提到啊，我们律师提到说，如果同学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可能到了当地之后要考察一下到底哪些片区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在后边要选择出去住宿的时候就是有必要去选择相对安全的区域，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哈。刚才说到这个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安排上，那如果是到了当地之后啊，我们同学们还有啊吃穿住啊，还有 行 出门哈， 对对对。出门我这个可以就是有一些小的建议。基本上我们去到英国，首先呢都会办一张这个火车他们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出行方式。然后呢包括你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一般都会办一个这种学生卡，他们叫Young Person Card， 也就是说是16到2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或者是他是全日制的学生可以办的一个卡。这个卡呢大概一年呢，如果是一年的费用大概是30英镑，如果是三年大概是70英镑。让你在每次坐车的时候都可以享受3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如果你稍微坐一趟远途的这个火车旅行的话，就可以那个值回这样的一个票价，所以这个是一般大家都会去做的。 对于新生的话，是不是到校之后学校也会有一些指引或者办这种卡很方便的一些途径？ 会的。我觉得新生首先肯定去了学校肯定是要去他那个国际办公室，其实国际办公室也会会有一些老师会介绍，但是之前如果能够清楚有一些这种必须的这些卡片啊，可能会给我们经济上会节省一些。另外呢，出国呢还需要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办一个这个银行卡，需要跟银行进行申请的，这个是可能要预约，就是要拿着我们的在校证明，然后预约跟银行进行预约以后才能够去办这个卡，所以呢这个可能是第一步。 像同学们新生到了当地之后去申领银行卡，这个学校会给一些建议吗？或者是说他有多家银行，那我该选择哪家银行啊？这个有太大的差异吗？ 银行卡是这样，一般在一些好的大的大学里面，他自己就会有1到2家银行入驻在这个学校。那一般我们都会去学校里面的这个银行去预约，学校是不大会组织这种，就是说大家集体来做这个事情啊，不会的。就是学生要有这个意识，比如说去了以后，可能先去国际办公室，然后国际办公室的人会给你一个清单，可能就是告诉你可能你需要做哪些，但是绝对不会有老师说一个一个盯着说，哎，你要记得要办银行卡，不会的，这学生都是要非常自主的去完成这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步骤啊。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去跟这个医院呢进行一个注册。因为英国它实际上它有一个 NHS 是全民的免费医疗，对国际学生呢，像我们最早出国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现在呢是交150英镑，全年可以免费医疗。 他这个是垫付再报销，还是说直接就可以报销掉？ 就不用出任何费用，就去了以后， 因为有医疗卡的话， 对，他实际上不是医疗卡，他就是你拿你的护照，因为我们在做英国签证的时候，就会直接就会把这150英镑就交出去，他才会给你发签证。实际上拿着我们的护照，他就知道我们是国际留学生。去看病的时候他都不会再付任何的费用。但是牙医除外啊。 对， 牙医是要重新再付费的。然后呢，如果你准备的更加充分一点，更有意识一些的学生，可能一到校就会去学校附近的医院，他有一个就是叫 GP 这样的一个医生，就是等于是你注册你个人，就是注册在这个医生上面。这个医生呢，就是之后你有任何的，比如说小的毛病啊，就是他是发烧感冒这样，全科医生，对，他你就可以直接去打电话跟他预约。 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的家庭医生的概念。 是，就是有点像那样的概念。然后不用有任何的费用，但是有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方面啊，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其实急诊这个会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实行这种预约制。 是。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真的突然一下发烧起来，建议可能还是要带点国内的一些，就是你可能平常常见吃的一些药，消炎的呀，然后防止感冒的，这样可能会应急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 等于 预约 都 已经好 了， 对，都已经好了，对，所以这个还是这个药品，可能必备的药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可以带的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规格的要求？因为很多时候出境入境的时候他会查得很严。 我觉得这个我们当时就是正常的剂量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个没有太大问题，刚才随身携带或是托运啊，可能托运呢会更好一些啊。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初到学校里会有一些指导的老师吗，来帮助大家完成这些，或者是说也会英国的学校也会有这个师哥师姐啊、或者这种义工的帮忙吗？ 对对对，您这个提的非常好。我们是在国外是有一个叫学联，就是英国学联、它其实上是每一个区域都会有，每个学校都会有啊、比如说我自己是在伯明翰的话，就有一个伯明翰的这个中国学联、那这里呢，这些如果你在出国之前就可以跟他们取得联系的话，甚至有一些师哥师姐他们会愿意来机场或者是火车站来接咱们的 新生。 对、非常好，在国外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助的。然后国外呢会有一个网站，我觉得在英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就叫英华论坛。英华论坛其实它上面的就是您在英国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任何的问题，它上面都有人可以帮你进行解答。这是一个华人网站，还是很全面的， 是一个中文的网站。 对，中文的网站、就是 在英国的华人的网站。 对， 所以叫英华。 对，叫英华论坛，然后上面都是学生啊、或者当地的华人啊会提供一些支持帮助什么的，包括它小到比如说就你的这个有 second hand 呀、二手的呀，然后大到比如说移民啊、留学啊、什么他都会有介绍啊、包括旅游啊、然后什么的都有，非常非常好。那个包括美食啊板块什么都有，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有很多的人会提供很多的经验啊、这个网站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啊、蛮好的。 对、这个就像找到了这个自己的家里人一样、 对对对，有任何问题都有专业的人士来解答。 另外刚才节目中我们也提到说到当地去办银行卡、汇款方面家长就直接给他汇款到这个卡上就 OK 了。 对，现在汇款应该是非常容易了。只是说可能如果你 限额， 对，有限额，对，不能汇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您还觉得说同学们新生哈，尤其是自己独立生活，刚开始独立生活的这样的同学，自己把自己的钱管理好。 对， 这点 要管理好。对，因为我们到了国外以后，接识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可能就是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甚至是不同国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你比如说你一个月吃穿住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费用，可能自己要预先要有一个判断，然后呢这些费用呢你是怎么样去合理的去支出，或者甚至有些学生，因为在英国学生可以打工嘛，就是有20个小时的打工，每周都可以。那这些费用最后呢，你是希望把它，放在哪一个方面，去消费？这个是需要去有一定的自控能力的， 就是说自己要有一个管理自己金钱，或者说， 是的， 自己锻炼财商哈， 对对对对， 锻炼自己的这个对于金钱的这种掌握。之前呢可能在家里是爸爸妈妈来负责， 对对对， 哈，我们只管去花就好了。 对，是国外的情况确实跟国内就不还是很不一样的啊、那有一些就是还是要有一个鉴别能力吧，鉴别能力 还有自己的整个的计划性哈。 对，计划性。 因为也听到有同学说过，说我上半月的时候特别有钱，然后下半月的时候就觉得不够花是吧？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这是一个考验。 对，因为你在国外了，就不像国内说父母打钱那么方便啊、而且呢国外就是如果去借钱啊，跟同学借钱啊什么的，都会非常 不太好 。对，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 自己要做好这个 规划。对。 另外您提到说这个如果办一个包年的这种公交卡会对同学们来说很有优惠，那么其他的我们新生到了当地之后有哪些可能会得到的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折扣的机会呢？ 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铁路的这个卡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办。还有一个叫这个英文翻译中文翻译过来可能就叫 国际学生这个注册卡，这个卡呢实际上是你去大的商场一般都会有15%到20%的一个折扣，就是去买东西什么的都会有这样的折扣。 这个不错哎。 对对对，这个可能如果喜欢 shopping 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对， 这个办这个卡有费用吗？还是说拿着自己的什么证件就可以？ 它是要在网上注册的，注册以后你就是要去填你学校的信息，填完学校的信息以后你把你的信息输进去，它是直接就可以在网上就可以认证你是这个英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他就可以。 那他这个使用范围呢会涉及到全部的，比如说我所在城市全部的这种购物机构，还是说什么样类型的商场才可以啊？ 他要就是比较大型一些的都可以涉及，就大型一些百货商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说的公共交通的折扣，购物的折扣啊， 对， 还有吗？ 其他的话，就是我刚刚就是最早提到了，最好用的就是一开始你买任何东西做任何事情都问他学生有没有优惠。对，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你自己学校的这个学生卡也会很有用的。对。 是的吗？ 对对对。 就是说他也可能每一个店铺他也有自己的政策，有专门针对学生的。 对。 所以说这个形成一个习惯。 对对对。 到哪儿先问问。 对对对，先问问。不管你是去比如说买东西，然后旅游，然后进博物馆，当然大部分博物馆是不收费的，那有一些是需要收费的都可以问一下。其实他们对学生是优惠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吗？您觉得在生活方面比较值得让大家注意的 小提示？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难免出去跟别人要打交道嘛，那别人可能会邀请你去吃饭，是吧？那可能按中国人的习惯，有的时候可能会人家邀请我们吃饭，可能就付钱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可能他分不同的情况。其实如果老外他邀请你吃饭，有的时候是表示他愿意付这个餐费，但是呢也可能呢是大家是要平分的。而且甚至呢就是他们餐馆里面平分，就是收银员是每个人来 收钱， 单独的收钱，这种都会出现。然后呢那边基本上会有15%到20%的小费，就是服务费用哈。小费这个是如果你觉得他服务的很好，你是可以给一些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去 pub， 那很多的人就会，他们喝酒呢一般是采取那个 round， 就是一轮一轮的，一个人请一轮。如果你觉得你不胜酒力，你其实也可以说我就自己买我自己的，然后别人就他们就是进行这个 round 的这种方式，其实上是不要有任何 不好意思的， 对，不要心里有任何负担。 这个确实是，我记得有一次出去所有人都在喝酒，但是我一口不喝的嘛，所以最后的时候还跟大家一块儿平摊这个酒费。但是在咱们中国就觉得还挺正常的，因为大家毕竟一块儿聊天， 对。 但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他会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就好像哎呀我好像很特殊一样。 是是是，其实上在国外没有任何这方面不需要有任何顾虑，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正常啊。对，跟外国人实际上就外国人的交流方式是非常直来直往的，非常简单。你有什么如果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让你不是特别开心的，其实中国人是要克服一些 含蓄， 对对对，障碍是直接的表达出来，实际上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哎这样不大好，其实他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啊。因为他们其实他们18岁以上，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当时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坐了对面的一个父母就说哎我孩子上学都是 借的我们的钱都要还的，实际上他们是非常的独立的，所以他们的包括他们的这种心态啊和经济方式上面都是非常的独立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啊。 好的，刚才刘老师其实给我们讲的这些信息和这个小的提示都特别的实用哈，尤其是从心态上的这个调整，可能同学们或者是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到当地，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理念里是有的，但是在这个真正的生活起来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的适应的过程。另外呢，很多老师也都提到过哈，可能语言的适应也是初期的时候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一个月或者到几个月甚至到半年的时间。那好，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英国的同学们赴英留学之前哈，大家可能在出发之前的这个阶段呢，在节目当中请到有非常有经验的，对于英国留学非常有经验的刘凌云老师为大家做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提示和指导，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同学。好，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谢谢刘老师。 好，谢谢瑞老师。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还有晚上的8:00播出。好，各位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